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s.com， 我係劉小麗。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s.com。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一粒一粒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喂，好啦，翻到嚟呢一个吓，即系大军咩咧？咁啊，即系大家见到画面就见到我同阿昌啦，咁样样。点解阿昌今日喺度咧？其实系监督我啊。咁但係同時間呢，點解阿土伯又唔喺度呢？咁即係大家如果你有留意我哋花生谷嘅 Facebook 呢，咁就知道佢今日就係、是、即係 抱恙 抱恙啦，咁食咗好多藥啦，咁樣咁即係又係感冒呀又成啦，咁呢排咗好多人感冒嘅。咁啊，同埋就係、是、最大鑊嗰樣嘢呢，因為其實佢本身佢話唔諗住睇醫生嘅，本身就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佢即係又約定咗即係買呢個大閘蟹啊，叫我去呢一個人民超市嗰邊買咗八隻大閘蟹啊。咁佢話聽日一定要食嘅，叫曬啲朋友上嚟食㗎啦。咁所以呢就冇辦法，咁所以佢一定要呢，即係今日內呢就要養病啊，即係睇醫生啊，養病啊，即係 make sure 聽晚呢就可以即係大閘蟹家宴啊，咁樣。咁啊點解阿昌喺度呢？咁啊，我都同阿昌好耐冇做過節目㗎啦，其實都。咁啊，即係點解咁樣樣呢？即係咦，我哋有廣告喎，我哋有個新嘅廣告客户㗎啦，去片先。 呢個呢就是金瓜寒牛身啦，一隻膝頭哥擺喺度，擺落個南瓜中間。呢個淨係食嗰和尚頭，一個軟骨部分係非常之入味嘅。呢一個咧，我哋係 Crowley Present《三國演義》，美國呢個安格斯啦，日本美和牛啦，韓國一家家韓牛，係冇和牛咁中化，有少少牛口，但係比美牛中化好多。個牛味係非常非常之強。好啦，咁另外兩樣新嘢咧，這個大家睇下個造型咧，完全唔同啦。這個咧就係超級雪濃湯啦，我哋加咗牛嘅後腳筋，膠質咧好犀利嘅。這個咧就係金渣湯，這個咧就係豬嘅排骨啊，韓國嘅秘方菜乾、胡椒熬到咧啲豬肉咧化嘅。 木槿花韓牛專門店特選四款季節限定菜式：馬鈴薯豬骨湯、原个南瓜寒牛室、三国演义烧烤拼盘、极上雪浓汤，独有韩式滋味等你嚟试。 电邮 mark@memehk.com 订咗， 电话25051723。 咁啊，首先喺度即係講句，蕭生好戲，多謝蕭生先啦。咁啊，蕭生係我哋， 蕭生真係好嘢喎、 啊。蕭生係我哋新嘅廣告客户， 喺、花生台都出現啊，真 係。 係啊，要嚟成為絕響啊，真係。 係嘛？點樣？ 唔係啊，佢出現過㗎，曾幾何時出現過？ 咁啊，阿 出現過喺匪類嗰啲精稿啫。 唔係，你講唔家產㗎嘛？ 阿金英一聽到呢個韓牛雪濃湯咧，就即刻入鏡啦。 哇！仲要連阿土。我都要賣埋廣告啊！大閘蟹家宴添喎， 咁啊，即係係啦，咁啊，陸續有嚟。 喂，咁又要幫下自己賣廣告至得㗎，就 係幫人賣廣告。我哋都要賣廣告，喂，要告急啊！呢、這個緊要啊，呢、這個非常之緊要啊！咁樣樣咧，碌落嚟我哋嗰個畫面先，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個花生台大食會網聚啊！ 咁啊告急嘅喎，下個禮拜五就嚟嘅咯喎，咁啊即係啲網友咧就記得踴躍報名啦，因為其實個進度咧都係比較緩慢啊，咁啊可能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偏遠少少啦，係嘛，即係或者係咁啊禮拜五晚就係七點鐘嘅，咁就因為我哋自己嗰、那個菜單咧其實都準備緊㗎啦，咁所以咧咁就而家去到最後衝刺， 11月17日， 係啦，11月17日 就去 星期五，咁啊有興趣嘅網友咧，咁就兩種付款方法啦，一就係即係喺匯豐銀行入數啦，咁啊02328023838，咁啊或者 PayPal 啊呢、這個叫做 donation@hkpeanut.com 咁樣樣咧，就你當你即係俾咗錢之後，咁啊 cap 翻張圖，影翻張相，咁然之後咧就inbox 個 message 咧，再落我哋花生 page 咧，即係或者係俾個 email 我哋就得㗎啦，咁樣樣係啦。咁啊，因為其實我哋即係都一年搞一次網聚啦，係嘛？都比較少，即係做一啲比較親密啲嘅網聚。 點樣親密啲啊？ 金英咧本身就就應承咗啲網友，就話復播呢個爐炒花生嘅，如果嚇呢一個 特備啊嘛。 啊，咁 而家特別嘅題目就係、 是、你縮咗水啊嘛，大佬啊！ 而家特別嘅題目就喺呢個陶君衡和鄭經翰啲日子啊嘛。 誒係咯， 咁如果即係大家想夾實 呢買呢個致富老人 係啦。如果大家想夾實金英，即係 唔係話佢咯？冠聰都話 爭取真復播嘅話咧，咁就大家就過嚟嚇、啊，即係報名呢、這、一個我哋大食會網聚，俾啲壓力嘅金英啦，係嘛？同埋我哋即係都希望多啲機會同啲網友啊，咁啊足七長談啦，係嘛？當晚就咁、所以咧就大家 足七啊， 係嘛？係嘛？我有冇講錯啊？ 足七 唔 係 你足個七㗎嘛？咁啊， 即咁，你話要七？佢話要親密啊嘛， 咁樣樣長談， 咁啊喺度隔喺度隔住咁樣一齊 長談， 好重口味呢、這個 啊，非常之重口味。 你發音真係唔得， 冇所謂啦，係嘛？即係都係捉阿金英嘅七啫，係嘛？咁啊大家即係記得勇阿龍開門。系啦，咁啊，大家记得踊跃报名。我哋仲多位朋友入镜、哦， 入镜， 过嚟过嚟， 等我阵间先啊。 今日吓、啊、非常之多，咁我哋第二节就有位呢个神秘嘉宾嘅咁样，咁就 点啊？今日第一节讲咩啊？讲呢个澳门嘅赌场问题。 澳门赌场问题点解会谂到呢样嘢咧？ 咩啊？呢个澳门首家线上电子赌场上线啦，但系俾人冚档啊嘛。 呢个好大镬喎！呢个真系。 但系因为对你影响最大，我知道。 对你影响大啊嘛，大佬。 对我影响唔系好大，因为我都未睇过呢个广告嘅、我都系人哋讲我先知啫嘛。阿昌，你知有冇睇过？你一定睇过啦，系嘛 ？Anthony 都睇 过。 哦，系呢个，真系又屈鸠我啦。 咁点啊？Anthony 你想讲咩啫？ 喂，讲翻啲认真。呢、这個話題嚇， 好、認真喎！ 呢、這個就係認真嘅話題 嚇、即係喂 Donald Trump 咧就訪華咧、就呢排又好開心啦。咁我哋有段片可以開先。啊，未準備好啊！ 咁啊，去咁有準備先啦。 咁樣樣嗱，咁啊，即係首先嚇、即係你話見到呢個禮拜就風塵仆仆啦 ，Donald Trump 係嘛？咁就嗱，先後去咗呢個日本啦、韓國啦，咁而家去到即係中國，今日咧就去咗 APEC 啦，咁啊風塵仆仆。咁佢老婆都話咧，今年好忙啊，即係最忙嘅一年啊。咁啊就 喂，但係咩國宴嗰陣咧，食啲嘢咧，好鬥嚟咯，仲衰過大排檔 係咩？ 番茄炒蛋喎、 番茄炒蛋、 番茄牛肉、水煮東星斑， 係啦，東星斑水煮都好好。即係 好嘥嘅，其實咁樣 冇教 喎。可能即係中南海做個 research 嘅，因為Donald Trump 中意食啲 佢中意食啲夏蘭嘢啊嘛，煮肉白宮咁樣都係。 我哋有片去咗先， 嗌麥記啊嘛。 我哋有片去咗先。 就對着$20,000,000銀彈去英國，特朗普話唔係好疫差。 I don't blame China。 過完皇帝癮之後，杜侵侵訪華第二日，兩位落翻地做人啦。习总寻日喺人民大会堂以21响礼炮迎接，兼检阅三军仪仗队，见咁高规格咯，亲亲都礼尚往来。 You are a very special man. I know one thing about your president. If he works on it hard, it will happen.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They know. Our relationship has already proven to be a great one. We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it with your beautiful wife. 咁好口，梗係啦！中方使出銀彈攻勢， 大手奔向美国采购，在两个人见证下，寻日签署15份大单，总值2535亿美元，接近20000亿港纸，金额刷新世界经贸合作市价新纪录。当中包括购买波音飞机、大豆、汽车零件等等，覆盖能源、航空、汽车等多个产业。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环境也将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规范。 开放还开放，但贸易逆差未解决。 Right now, unfortunately, it is a very one-sided and unfair one. But I don't blame China. After all.Who can blame a country for being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another country for the benefit of its citizens? I give China great credit. 估唔到侵侵唔闹习总，反而怪美国前朝政府放任下造成逆差。唉，好彩随行嘅美国国务卿系清醒啲，佢话美中贸易逆差达到3至5千亿美元，似乎今次中国银弹唔够冚。而且美国彭博新闻话，今次签嘅经贸协议大部分系冇约束力嘅谅解备忘录。要落实的话都要好几年之后。有分析说今次看来只是做大个数做下数。前美国驻华大使仲说，中国做事不嬲都是接待仪式有咁铺张得咁铺张，等越少时间讲正经嘢，就好像另一大重点北韩问题，简直毫无寸进，沉沉空手而回啊。 咁啊，呢个世界就系大雕打人牙较软啦。咁啊，今次嘅20000亿大雕咧，咁啊系据闻就系破晒纪录嘅。咁就但系嗱，你见到佢今次就软化咗好多啦，系嘛？亦都讲嘢系非常之肉麻。哇！第一日就话啦，哎，我觉得你系个好特别嘅男人 ，special man。 同埋佢又话特洛当阿习近平咧系中国。大部分人擁戴嘅， 係啦，咁啊又話啦，即係哇，你俾我 feeling 嘅係 incredibly warm， 即係你俾我感覺係非常之温暖啊！哇，呢個特別嘅男人， 但 係 我覺得最難聽嗰句説話就係頭先段片有講，佢話有巨大嘅貿易逆差，但係我唔怪中國。 But 乜嗱呢一句説話咧？就好緊要嘅，咁就呢句説話咧，當然就俾人好多大做文章啦，就話啦， 因為你走數啊嘛， 你走數啊，即係喂，咁你以前支持你嗰啲嗰啲選民啊，情何以堪咧？ 參選嗰人Donald Trump 佢話咩啊嘛？首先就要將中國定為呢個控操控匯率嘅國家， 係啦， 咁冇依家又冇 貨幣操控國， 又又話哇嗰個貿易咧，令到我哋好少咗好多就業職位啊！我一定要爭取翻嚟啊！要讓美國人優先啊嘛！喂，依家佢又話我唔怪中國嘅呢樣嘢。喂，咁你真係完全走數。 佢可以著住件 T 恤寫住我講嘅啫喎。 係，唔係佢件 T 恤，佢嗰啲印刷品啊，嗰啲競選物品啊，嗰啲帽咧，後面個 tag 係 Made in China 啊嘛，咁佢冇走數啊？ 唔係，佢個女啊，支香水啊，喺邊度做嘅？咪又喺大陸。 係啊， 然後佢仲話要喺大陸開多個呢個。Trump 大楼啊嘛， 系啊，咁即系你以前撑佢嘅人，系嘛，因为痛恨中国而撑佢嘅人，喂，似乎好大失所望喎。咁啊，我哋喂 cut 过嚟画面睇下先，啊，咁而我哋睇呢个敬爱嘅刘墉咧，佢 哇，你成日追击佢， 啊，好中意抽佢， 点解成日追击佢？ 喂，又记得好当日啊，好多唔少傻 W， 傻 W 咩意思？ 傻 W 系咩意思啊？阿昌 啊？ 傻得表 傻閪有冇人得表噶，大佬？啊，我傻得，我 傻西啊！ 话狂人Trump上台会对中共强噶，好过左交希拉里云云啊！去到今日啊，真系唔怕话，即系唔系话你戆鸠就怕你嬲啦，系嘛？即系有啲人咧就系永远愚蠢嘅。 喂，今次又真系俾个 like 佢， 系嘛？诶，但系咁讲。即係有時跟車太疊咧，都非常之愚蠢嘅喎。我哋又睇另一個畫面咧， 點樣？ 嗱，咁啊，因為而家咧，即係兩個鐘之前啦，咁啊，即係嗱，佢今朝先至離開呢一個中國啦，係嘛？ 就去咗越南， 去咗呢個越南啦， 林鄭都去越南啦， 係喎。係啊，有同阿習近平握手啊。 因為有人提佢會 grab the pussy 啊， 係啊 ，Donald Trump 阿林鄭見到 Donald Trump 嘅時候咁樣， 應該唔會同場。 係啦，咁啊唔知。 唔係佢始終你嗰個 APEC 係會全部一排排車到， 但係即係唔會企。都喺隔離咯。 嗱，咁點解話跟車太貼咧，好危險咧，亦都好愚蠢咧？就係、是、嗱 ，Donald Trump 咧，啱啱就係呢一個咧 ，APEC 裏邊啊，發表咗一啲講話，咁就話啦，嗱， 頭先我哋見嗰段說話，見即係Donald Trump 嗰段演說就係話啦，嗱中國啊，即係當然係利用咗我哋呢一個巨大嘅貿易不平等啦，係嘛 ？But 佢好強調個 but 啫，咁但係，唉呢、這個世界各為其主啫，係嘛？有邊個國家嘅領袖唔為自己人民謀福祉嘅？ 佢話同在座每一個國家嘅人都一樣，都係咧自己為就係最主要嘅。 係啦，咁嗱佢嗱呢句説話咧，其實咧就仲有後半句就未講完嘅。佢就話啦，嗱嗱有好多人，即係有好多國家嚇、啊，即係都即係當然啦，你會謀為你自己國家謀福祉啦，係咪？喂，咁個個國家都係咁樣噶，我唔會怪你哋嘅、哦，我怪嘅。是我哋自己美國嘅前一任嘅總統，係咪？當然劍指就奧巴馬啦，係咪？嗱，然之後就話啦，嗱，其實佢今日佢講嘅咧就係話，呢、這、一個即係等先啊，嗱，呢、這個睇翻呢個而家貿易狀況啦，嗱、喂，其實呢個係我哋以前嚇、啊，即係呢啲奧巴馬或者係即係再早之前嘅布殊啊，或者係克林頓啊，係縱慣咗你哋啊，係咪？雖然你話有一個叫做係世貿協定喺度。咁但係世貿協定今時今日仲有冇用呢？係咪？呢啲咁樣嘅即係大捆綁式嘅一個區域性嘅或者全球性嘅一啲 trade agreement 呢啲咁樣嘅貿易俱樂部，喂，似乎喂大家都唔跟遊戲規則做嘢喎、哦。咁所以你咪喂，即係其實根本上成個世界貿易組織咪名存實亡囉，係咪？咁所以呢，佢而家講一樣嘢啦，就係、是、嗱，佢而家講啦，係咪？即係話我哋而家要做一樣嘢呢，就係、是、要 reciprocal 嘅，即係我哋要係雙邊嘅，係啦。咁就係話啦，所謂雙，我而家唔再搞咩區域性協定啦，我唔會再搞咩 TPP 啦，唔會搞呢、這個WTO 啊、因為其實你搞呢啲咁大型嘅一啲即係 trade agreement 呢，你個個都唔跟規矩。就冇 Q 用嘅。但我而家有个新嘅亚太，唔系呢个印太梦。呢、這个新嘅印太梦系点样样呢？就系话啦，嗱，其实呢就我而家就只能够就同你做啲双边贸易协定，即系 bilateral 嘅。 即系 case by case。 系啦， 逐单计。 逐个国家咁样计。逐个国家逐个击破。咁、其实呢，咁当然啦，呢种做法呢似乎就系剑指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嘅协定呢，其實都係冇一個大型嘅trade agreement，都係逐個擊破嘅， 都係中共喺沿途路線揾各個國家。 係啊，咁所以咧就嗱，你當然啦，呢、這個一帶一路咧，佢自己嘅貿易，即係其實佢根本上全部都係逐個擊破㗎啦，係嘛？個個逐個逐個咁樣樣同你喺度即係叫咬手瓜，同你去傾啊，同你丟啊咁樣樣。咁但係，呢、這個全世界都知嘅就係、是、話，喂，你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冇透明度啊，規矩又唔透明啊，全部都係大佬說了算啊，係嘛？ 佢就梗係佢因為中共去揾嗰啲係二三個即係線嘅發展中國家嘛。 唔係佢甚至係佢赤貧國家。 佢就係佢你要知道啊，你越係唔透明，越係唔平等咧，嗰啲國家嘅元首先同你交易啊，先同你丟啊。如果你越係平等，越係透明咧，好似美國咁啊之類呢啲歐洲嘅國家咧，喂。你谂下嗰啲发展中国家嗰啲权贵点样上下其手啊？点样盗取自己国库啊？系嘛？佢就系要同喂大家一担担，就系同一个鼻子出气啊嘛，同一个做生意嘅模式，佢哋先有得揾噶嘛，啱唔啱啊？咁所以佢梗系要即系用特别嘅方法，就系、是、要同美国唔同啊嘛。嗱，呢个就系中共成日讲嘅，就系、是、尊重别国嘅国情。啊，佢就系、是、咁说到底，咪就系、是、其实即系、就是、你哋自己。大家都官商勾結㗎啦，唉，大家不如匿埋傾好過啦，咪逐單傾囉。因為如果你一好似美國 TPP 咁樣啦，其實你如果你話以往奧巴馬 TPP 等等點解要跨區域咁樣做呢，區域性咁樣做呢，因為有好多deal唔淨係話一個國家同一個國家之間傾呢就搞得掂。喂，例如我個國家有好多豬肉嘅。咁我淨賣一俾一個國家，我邊度夠買？即係點樣都食唔曬我啲豬㗎啦，啱唔啱啊？咁一定係要即係多即係三重方便或者多重方便去交易㗎嘛。咁所以你先有個 TPP 㗎嘛。咁你即係一個區域咁樣大家一齊傾啦。 幾國嘅交易啦。 即係我俾幾多噸牛你，你又俾多幾多噸魚我之類啦，係咪？咁但係你而家 Donald Trump 其實你都係一個市長佬嚟啫嘛， 市長佬。 咁你佢咪逐個傾，佢覺得 好掂，但其實呢個係好落後咯。 嗯， 但係就同但係呢個就偏偏同啊，即係中國係好好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乜嘢咧？你見到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佢根本就係冇咗嗰個戰略眼光，佢其實用個做生意人嘅角度走去同你每一個國家再去丟。咁既然係咁嘅話，根本就冇全部都叢林法則嚟嘅咯。 同埋就係 佢全部同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嗱，而家 Donald Trump 嗰樣嘢就係話邊個嗱，我哋自己有既定嘅規矩係嘛？邊個偷我哋嘅即係叫做 intellectual property， 即係嗰啲咩知識產權？啦，系嘛？邊個咧？即係其實係利用我哋自己嗰個狀況，去利用我哋嗰個貿易差，去哇，即係如取如攜嘅。呢啲我哋咧就其實係敬而遠之啦，係嘛？邊個即係珍視我哋嗰種遊戲規則嘅咧？我哋就更加好咁去做。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喂，你已經大丟打人，打咗人噶咯，你25,000億已經受咗噶咯，係嘛？即係其實你嗰啲嘢簽咗噶咯，你可唔可以話啊？我而家講呢一套嘢，咁你而家你朝頭早係嘛？或者琴日你同你簽定咗嗰個25,000億大丟，咁就係因為你搶咗我嗰啲就業職位啊，或者即係其實你唔尊重我嘅知識產權啊，就 wave 咗佢啦。喂，呢、這個冇可能㗎嘛，係咪、即係喂，有好多嘢已經既定事實嚟㗎啦。 咪有另一種玩法嘅，咁你咪好似英國咁樣囉、喂，你習近平咪同英女王即係、一齊食飯囉，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啲政界呀、輿論呀係咁喺度監察你、制肘你囉，就唔俾你呢個大雕呢就進一步滲入去呢一、這個中即係各個階層嘅生活裏面囉。 但唔係，但係即係你又睇翻，即係曹總理又仲未講話，即係嗰個打臉打141臉啦，嗰、那個説法係點啦？但係我就係話，第一其實 Donald Trump 佢講嘢咧係唔需要算數，佢自己講嘢都唔算數啦，啱唔啱？ 嗱，咁樣講， 所以佢喺越南度講嘅嗰番説話咧，其實佢係講俾。只不過 自己 氹 自 己 國民聽咯， 選民係 啦。咁但係你有冇佢講嗰段説話？ 因為嗰啲選民會睇你嗰啲，喂，你嗰啲貿易啊，嗰啲嘢，佢啲數字佢唔會睇。係 啦，即係佢講嗰段説話，究竟有冇約束力咧？係嘛？係 啦， 嗰個約束力喺邊咧？即係定還是係啊？純粹講下啫，係嘛？ 你要知道，嗱、 嗯， 依啲國同國政府之間簽嘅，你話備忘錄後又好、協定又好咧，係唔需要攞翻去國會噶嘛？啱唔啱？你簽咗就算噶啦，即係等於林鄭月娥點解搞故宮追歐唔會追歐到佢咧？點解搞一地兩檢唔可以追即係唔可以追歐佢咧？因為依樣嘢係唔需要諮詢嘅，因為兩地政府之間嘅協議嚟嘅啫嘛。喂，我租笪地方俾你，我同任何地方嘅政府我都可以租笪地俾你。 不過我覺得佢最危險嗰樣嘢咧，就其實嗱，當然啦，佢而家就係玩緊一套同中國玩緊同一套叢林法則，係同一套嘅遊戲規則，係嘛？即係所謂即係佢講嘅，即係習近平講嘅啦，就係、叫做係新型大國關係，或者係新型國際關係，不結盟啊，係嘛？即係我哋就互相尊重，即係自己嘅利益啊，係嘛？即係唔干涉別國嘅內政啊，係嘛？爭求同存異啊，呢啲乜嘢？即係其實等於咁樣嗱。你唔講呢個人權問題咧，你唔講勞工權益咧，你唔講環保嘅規定咧，咁其實呢啲嘢咧已經係就係、你係即係 已經 係 樣本秘㗎啦。 你樣本秘，因為嗰啲嘢係你本身嘅強項嚟㗎嘛。 因為依樣嘢其實好重要，唔係即係好多人又話依啲係咪左膠啊？話又講咩公平，又講環保，又話乜嘢，即係好似陶傑康嗰啲啊，依啲咁嘅左膠 out 啊咁樣。但我同你講，依啲係好實際嘅， 好撚實際。 喂，因為人哋先進國家歐。澳洲、美國已經發展咗啦，佢唔會同你爛到爛噶嘛，佢唔會同你竭澤而漁噶嘛，係嘛？出古不入，佢哋出古不入烏池噶嘛，大佬啊！咁佢仲同你喺度鬥爛啊！咁佢嘅嗰個知識型經濟去崩潰咯喎！ 等於咁講啦，如果你講 human right， 即係你講人權同埋勞工權益嚟講，喂，你中國人。啊、你可以搶到咁多就業職位，係因為你襟屌爛做啫嘛？點解、要我都同你襟屌爛做啫？ 喂，你諗下，係 咪先？ 如果你諗下點解會有貿易逆差先、 啊？ 就因為你大陸、你中國 做爛事咯。 你可以人，你可以用政府強壓咁樣壓低所有人嘅人工，壓低曬所有原材料。咁你咪可以令到個成本好低囉。 係啊， 你成本低同時你唔單止可以唔成本啊，就係咩捉晒啲異見分子去做勞改，幫你喺度冚玩具。 但你有冇睇清楚？ 有啲人涉啲求救信入啲玩具度啊！ 你有冇睇清楚呢幾年其實大陸佢自己本身都轉緊型嘅。喂，咁既然你講緊喂咩血汗工廠太多嗰陣時，喂其實你好多嗰啲大型嗰啲咁樣嘅牌子，你 Apple 又好 ，Walmart 又好 ，Nike 都好，都叫嗰啲工廠簽Human 呢個 Human Rights 嘅 Agreement 噶嘛。 實際做唔做到？第二就係環保。 事實上係真係做到嘅。 第二係環保啊嘛。 如果你再講環保呢一樣嘢，亦都好多廠都係越嚟越講環保嘅中國大陸，咁所以你見到咁嗰啲咁嘅廠搞唔掂嘅，咪撤出去咯，咪去咗東南亞嗰地方。所以你見到 Donald Trump 第二個會去嘅地方係 APEC 係呢個即係東南亞，個原因就喺呢一度啊嘛。 但就係正正食住你呢樣嘢，大陸佢自己要轉型嘅時候，咁佢都要繼續做呢個龍頭，咁點樣咧？佢咪就係一帶一路將呢啲低端嘅高污染嘅，咪輸出去第二個國家度做咯？ 唔係咁，其實你好多呢啲國家佢自己本身都食緊㗎。 但係其實越南都係緬甸啊咁樣。 唔係越南佢都開始有規範化，你再講落去應該係咩印尼啊、緬甸啊、孟加拉呢啲咁樣嘅地方嘅。咁只不過係講緊佢哋地理上面嘅戰略價值值得幾多 ，Donald Trump 會走去注視呢啲地方咁解嘅啫。 問題就係今次如果你 Donald Trump 你係美國嘅總統，你之前又話要將啲工作回流翻美國，大家全民穿膠花係嘛？要American Great Again 咁樣，咁但係你又咁重視去到亞太地區同去越南度喎、哦？越南正正就係、是、都其實同你搶緊呢啲低端工作 嘅 喎、 哦。唔係啊，咁通街都係廠嚟嘅嗰度 啊。如果你都要鬥難事嘅話咧，美國係有一啲黑市廠係嘛，冇攞正牌，唔使 compliance 嘅廠咧，佢都可以做到咁賤嘅價嘅、因為其實你本身你美國咧，佢已經有好多嗰啲墨西哥移民啦，或者黑工啦，係嘛，可以做呢啲嘢嘅喎。 但 係講真。 Donald Trump 話要西翻佢哋走啊嘛， 唔係Donald Trump 講緊起呢個萬里長城添，咁達到就走數啊嘛。 我想問你啦，你美國人會唔會同呢啲即係墨西哥移民黑工啊，做同一樣嘅工作啊？你自己睇唔起呢一類嘢？ 但問題嚇，但投Donald Trump 嗰啲係盲毛嚟噶嘛？咁但係你話喂Donald Trump 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侵襲會即係唔淨係講話呢啲工作崗位等等咧，其實。即係再延續你話頭先嗰個話逐單計嘅咩？其實你正正係削弱緊自己美國嘅霸權身份啊！因為你當初奧巴馬要搞 TPP 咁樣咧、，TPP 嘅作用當然係區域性嘅貿易啦。 係咯， 但係喺戰略上面佢係要圍堵中國啊嘛。 唔係你唔使諗咁多嘢，你要睇翻轉頭係咁多個美國總統裏面係唯一一個佢係完完全全以生意佬嘅角度走去睇呢一個世界。咁既然係生意佬嘅話，佢哋就係冇嗰種咁嘅眼光，但係佢哋唔會走去諗成個配套講緊嘅就係其實佢係用緊各個基地去到聯繫翻美國主動嘅貿易路線，然後再推銷翻美國嘅自己嘅價值 ，American Dream 呢一樣嘢。 但係而家你講貿易路線嗰樣嘢咧，就好緊要啦。即係因為而家你所謂嘅一帶一路咧，就其實喺度挑戰緊你話即係。亞太地區嘅貿易，即係尤其係新加坡啦，係嘛？即係你講呢個馬六甲海峽，咁如果大家有聽，即係上個禮拜嘅，即係我同教授嘅《石破天驚》，我都講呢樣嘢，其實就係你而家其實你習近平或者中國嘅一帶一路，其實就係針對呢一個馬六甲海峽而嚟嘅。 唔 係 你冇辦法， 嚇！ 因為你中國點解咁樣做咧？佢就已經成為咗一個糧食輸入國嘅時候，喂，佢要喺中亞，佢要喺呢一個嘅歐亞大陸。嗰、那個中間個交匯處嗰度買地啊嘛，嗰個夠肥沃啊嘛，走去呢個製造糧食，然後運翻去中國大陸。喂，咁如果用嗰啲地方嘅嗰個運輸系統嘅，佢係順唔過嘅喎、哦。咁只能夠利用一帶一路去到建立自己嘅嗰個貿易路線，去確保自己嘅糧食係可以翻去中國本土嗰度咯。 你首先你而家佢就係喺呢個泰國嗰邊就開過一條運河，係嘛？就 bypass 呢個馬六甲海峽。 未講得成。 咁呢個當而家掘緊嘅啦，已經開始。另一条就是在这个另一个港口就是其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嘛搞这个中巴经济走廊。那那边出条港口呢就直达这个叫做印度洋嘛、然之后直取这个即是。 你瓜达尔港其实他直头有条路线呢就回去中国新疆那边的。 不是新疆直出咯。那所以如果你两边夹击马六甲海峡那你怎样去即係 reassure 你自己嘅即係區域性嘅 試運河挑戰咗好望角咁樣啫嘛。 係啊， 咁你但係你就係話 d Donald Trump， 你呢個根本就係、是、其實就係涉洋，其實你同間諜，即係你同間諜行為冇分別喎、嗯，因為當初就係講 TPP 就係要圍堵佢，圍堵中國啊，然後即係如果假如係希拉里上台的話咧，就佢就話要即係圍堵中國重返亞洲噶嘛，呢、嗯、個戰略噶嘛。但係問題就係依家你大家見到啦，你特朗普做嘅每一個行為，其實你都係益緊中俄嘛啊嘛。例如油價升翻咁樣，呢、 嗯、 樣嘢嗱、啊，好似啱啱阿雲圖節目都有講咯。其實油價升翻，喂，你邊個最開心啊？最開心梗係梗俄羅斯啦，大佬。咁、嗯、呢個又食，即係大家話唔中意陰謀論都好，你都唔可以懷疑啦。喂，咁依家正正又係阿 Donald Trump 喺國會度俾人調查緊，就係同阿俄羅斯即係通俄案、通俄門啊嘛。咁、嗯、所以其實成個即係戰略咧，我睇落去根本係完全益緊中俄嘅。 唉，其實呢、這個咁同埋咧，講真，你講啲乜 Q 嘢？即係你話講印太戰略同盟係嘛？佢而家講印太盟啊嘛。喂，究竟你喺個區域裏面，你嘅盟友，你究竟你做啲乜嘢安撫到佢哋先？第一就係話，喂，你認同即係呢一個美日要加強呢個軍事同盟嘅，但係你話佢要佢多喂貨多啲水喎、 啊，係啊， 係嘛？喂，咁即 係唔係佢最好笑叫咩？日本，喂，你有導彈。你自己都有導彈啊！你咪射 Q 北韓啲導彈， 即係你叫人哋自己嚟啊嘛，係嘛？即係叫人哋唔使靠你啊嘛。咁你講乜 Q 嘢啫？講真啫，哇！昌偉真係時間咗，喂，你講兩句啊，喂。 你咪下節咩？ 係咪下節？ 下節啦， 下節啊！咁好，下節啦，誒。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